青丝的小山，山上虽然没有丝，美丽的风景已够我留恋。明镜似的西海，海中虽然没有龙，碧绿的海水已够我喜欢。东方那边的街台呀，虽然上山又下山，你给我的温暖却永在我身边。 银色的小山，谭晶所演唱。听众朋友，在这次经典走四方当中，为您安排的是谭晶演唱的一组经典老歌。下面请听《小荷塘水》。

我要过 满天涯。 家，大海就是我故乡，海边出生，海里成长。